攻读编年纪下第十六章。阿撒当国第36年，以色列王巴厄沙来进攻犹大，在拉玛修筑宫室，防止人从犹大王阿撒来往。当时阿撒拿出上主殿内和王宫府库中的金银，送给住在大马士革的阿兰王本哈达德说，我与你之间以及我父与你父之间都立过约，现在我给你送来金银作为礼品，请你废除你与以色列王巴厄沙所立的约，使他离开我的国境。本哈达德听从了阿撒王的话，即刻派军长去攻打以色列的城市，攻下了伊雍、丹、阿贝尔马因和纳菲塔里所有的屯货城。巴厄沙一听说这事，立即停止在拉玛的攻势。阿撒王遂征调全犹大人，将巴厄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材运走，用来修筑格巴和米兹帕。那时先见者哈纳尼来见犹大王阿撒，对他说，因为你依靠了阿兰，而没有依靠上主你的天主，因此阿兰王的军队脱离了你。古士人和利比亚人不是一支很强大的军队吗？战车骑兵不是很多吗？但即使你依靠上主，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上主的眼遍察各地，对所有专心忠于他的，他必大显威能，加以扶助。你这事做得太无知了，今后你必要遭遇战祸。阿撒对先见者发怒，将他囚在狱中。王在这事上实在生了大气，同时阿撒又虐待了一些百姓。阿撒的前后事迹都记载在犹大和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阿撒当国第39年患了足疾，病得十分严重。他在病中不求上主，而只求医。阿撒在位41年逝世，与祖先同年，人们将他葬在达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，将他放在床上面堆满香料，即照调香法所制的各种香料，又为他焚烧了很多的香料。